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最近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庆祝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建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另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墨西哥劳动党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单行本。